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妹妹看电视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 妹妹看电视的时候喜欢吃东西。 二，小李走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 小李走路的时候喜欢唱歌。 三，丁律师坐地铁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 丁律师坐地铁的时候喜欢看书。 四，爸爸吃早饭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 爸爸吃早饭的时候喜欢看报纸。 五，哥哥开车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 哥哥开车的时候喜欢听音乐。